张新杰打擂台赛。当所有人看到张新杰真的走进了比赛席后，已经只能彻底接受这个事实。但是现场主持呢，至此还没有回过神来，他还在那儿呆呆地望着，完全忘了介绍 B 队的出场选手。把这个人的名字在擂台赛的出场中念出来，真的是好不习惯，比洋葱用了舍命一击还要不习惯。 B 队第三位出场的擂台选手是张新杰， 主持终于还是介绍了，只是最后的名字还是连了胡音，他依然不敢确信这一点。全场在死一般的沉寂了许久后，这才爆发起了一阵喧闹。坐在霸图铁粉观众区的一位玩家观众此时满目震惊，嘴张成 O 型，半晌后才合拢。他的心情却和其他玩家的震惊有些不同，就在他看到张新杰出场的一瞬，他的脑中就嗡一下，想起了前年的冬天，在牧师第十区，那个控制着军魔校的家伙在冰霜森林那个超低端的副本外对自己说不要牧师。而现在全明星赛场闪耀着荣耀最璀璨星光的舞台，他的耳边顿时又回想起了这句话，并且来来回回不住地翻滚的不要牧师，不要牧师，不要牧师，不要牧师。上次被不要牧师的是他，他的牧师叫叶未央，而这一次被不要牧师的人是张新杰，牧师叫石不转，全荣耀中最顶尖的治疗。叶未央突然觉得此生无憾了，全明星赛场连张副队都被不要牧师了，自己还他娘的介怀什么呢？角色载入，牧师石不转已经出现在了擂台场上，对面是还有半血的鬼剑士鬼客。牧师真要 PK， 那无非就是凭借强大的恢复生命能力保持生存，然后用自己不多的攻击技能来消耗。在荣耀网游中不乏用这种手段来玩 PK 的牧师，但是网游中无论玩家技术还是装备水平参差很大，就好比如果是张新杰跑去网游中打竞技场，没有人会怀疑他这牧师的战斗力。但是若是技术和装备水平相近的话，牧师终究不是一个血雨腥风的战斗职业，这一点从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中就可以看出，牧师和守护天使在一环节和其他职业是有大区别的。显然荣耀游戏的设定本身就没有把这两个职业还定位成强击性职业，那种死命把技能数往攻击性上配的都是绝对的非主流，至少在职业圈中没有得到认可。24支战队，每支队伍都有治疗职业，无疑是这种非主流。张新杰的石不转就更不是了，这位严谨的选手向来不会剑走偏锋。这场比赛会怎么打？现在的喧闹还未结束，但很多人已经好奇起来。至于电视转播当中，此时一片悄然。李一博那叫一个郁闷呢，他之前预测两队布阵就是吃准了有无治疗这一区别，哪想到 B 队竟然有治疗不用，硬是扔到了擂台赛上。这赛季他已经全被刺激成一种不打脸不幸福的癫狂状态了。解说潘林也是无欲良久，直至场上两个角色开始移动，这才发出那像被拧过了一样的声音。 让我们来看看这场比赛，来自虚空的吴宇策对张新杰。 角色相遇，开打。那些幻想着张新杰是不是有什么必杀秘技的人，期待很快就落空了。张新杰的牧师单挑，也就是网游中盛行的那点小手段，走位保持距离，抽空当回复，稀疏的攻击技能消耗。网游里很多高端牧师可以这样气死很多人，张新杰呢，能做到吗？ 观众们本就怀着很高的热情，很高的期待，但是渐渐的，大家的心情冷下来了。因为从内容上来讲的话，这场比赛真的是前所未有的枯燥，比全明星周末的任何一场，乃至这半个赛季以来的任何一场比赛都枯燥。所有人此时都只有一个想法，荣耀比赛如果真的都是这样的话，那这联赛就趁早不要办了。好在并没有。看着张新杰操作着十步转，机械化的重复着那些举动，时有被吴宇策撕裂节奏后，却都顽强的再重新找回，然后再重复以上过程。新鲜感没有了，好奇没有了。在网游里见多识广一些的玩家对这样的场面早都见过，只不过张新杰的操作更加精准，而对手吴宇策的攻势更加猛烈。牧师在攻击方的表现实在只有那么多点选择，即便是张新杰也玩不出什么变化，就是网游中最常见的思路，而后以他更加高端的技巧和操作施展出来，在面对一个强力的对手所造成的结果，就是这场比赛看起来是要无休止的折腾下去了。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张新杰还在一板一眼的操作着，消耗着。鬼客开局时有52%的生命，现在被消耗掉了11%，还有41%，而这用了整整十分钟。十分钟，使不转的血线也有下降，牧师这种战斗方式也不能太肆意太洒落，随随便便就弄到没法力，那依然就是菜板上的鱼肉。但吴宇策的强攻之下，张新杰也没有不顾一切的将生命补满，他有固定的节奏来保持着局面的平衡。十分钟，使不转的生命消耗了20%。于是大家再一看，鬼客52%的生命消到11%，相对来说不也是20%的消耗量吗？这两个家伙居然还打出了这么一个精妙的平衡，精妙到胜负需要真的打到底才能分出来。如此，按照他们目前的消磨速度，岂不是还要40分钟？意识到这一点的人脸都白了，主办方电视转播更是有些急躁，这场单对单要打1个小时，这可太超时间预算了，接下来的团队赛还打不打了？这边急那边急，但场上的两人看起来却都不急。张新杰的操作还是那么一板一眼，吴宇策呢，他本就是一个很能坚持，不会轻易妥协放弃的人，否则也不会有现在的虚空双轨了。这两人竟然真就这样卯上了，但是他们的胜负还要等好几十分钟，而且就是这样枯燥重复的表现，真的很难让人坚持下去。怎么办？现场先是出现了一波上厕所的高潮，然后吸烟区人满为患，再然后四方的声音越来越嘈杂，到处都在聊天，全场亮光闪闪，好像星空一般，那是无数人开始玩手机了。有团队在压轴，观众到底舍不得离开，但是这场比赛真的看不下去了， 不能再让他们这样耗下去了。 主办方终于做出了决定，于是决定很快传达到场上，裁判以系统的姿态介入比赛，然后宣布擂台赛平分，而且不做加赛，就是平手。这要还做加赛分胜负，那照规则就是双方擂台主将稍补生命再做对决的，那岂不是又是这两家伙对抗？坚决不行。裁判非常不合理的蛮横终止了比赛，现场观众稍一怔后，跟着竟然是爆发出澎湃的掌声，不是给张新杰，更不是给吴宇策，这掌声是献给在荣耀比赛中存在感偏弱的裁判。这一刻 他是所有观众眼中最可爱的那个人。吴雨策和张新杰两人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两人从选手席出来的时候，观众们情绪复杂的也送上了些掌声上去，至少为他们的认真，为他们的坚持，更为他们平静接受比赛被强行划上平局的态度。枯燥乏味过去，接下来就是三天以来的最高潮了。而这一次 B 队也没有了治疗，毫无疑惑，两边将展开凶猛的对攻。看看两边留在团队赛的选手，完全是把联盟中最顶尖的攻击手聚集一处。 李指导，能给我们分析对比一下两队的实力吗？ 潘林说道。 两队都是联盟最顶尖的选手，谁赢都不是意外，不过都没有治疗，这是前所未见的场面。今天这场团队赛将是整个荣耀最顶尖的一场对攻战，这两队可是汇集了荣耀中最出色的攻击手们啊。 李一博说道。 您说的对。 潘林应着声，两人聊着天，直至场上两方团队赛的选手终于集结上场。 A 队由周泽凯、孙翔、黄少天、郁文洲和唐昊首发，肖时钦第六人。 B 队由叶修、苏慕成、韩文清、楚云秀和王杰希首发，于峰为第六人。双方都在做着开战前的最后准备。 A 队这边有郁文洲和肖时钦两位战术大师，在之前联赛里肖时钦那样对付郁文洲，有很多人心里都颇不舒服，但现在看两人的直接交流似乎并无什么障碍。两人不住地讨论着，目光时不时朝 B 队这边扫来，镜头抓了几次特写，然后转去 B 队，基本可以看出两人议论指向的应该是 B 队中的叶修。 B 队的叶修此时神态轻松，同为战术大师的他似乎向全队布置什么，只是和身边的韩文清说了句什么。 开打的时候尽量离我远一点，我怕我的攻击会不由自主地招呼到你身上。 叶修很认真地对韩文清说着。